锵锵三人行，闻到这个光头不简单呢、啊，光头其实理发最勤。 对，而且呢，你知道我上礼拜才剪了嘛？在上礼拜里呢，就我们一个替班师傅呢，他不了解，平常我都是剃得很光。嗯。那么然后结果昨天又长了，昨天又剃，昨天剃完之后呢，结果呢，那个我们公司啊，就是我们凤凰呢，坦白讲，子东大家不了解啊，就是我们比较穷，刻苦。然后那个用的那个理发那个刀呢，没电了，那个电储电量不够。结果我们化妆师呢，一下多手，哎，是我试试看。拿那边一来又画了一下，结果多了一个洞嘛啊！结果刚刚不就赶快又再修一遍了？ 对，所以不用修，人家以为是新的发型、后现代。哎呀， 没错，不是徐老师，这是某些观众现在对你的看法。啊、那天有个观众问我，说徐老师那头发是真的吗？ 这个 千真万确， 我觉得你扯一扯这个， 你扯一下给大家看看， 你正视听啊。 对对对， 所以好多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你方那天有个观众还跟我讲。说你们这锵锵三人行这个重播时间今年实际往后挪了半个小时，就是第二天中午的12:30开始， 对， 原来是12:00啊。说你怎么也不预告一下， 咱知道了吗？ 对对、 就是、 我说他也没告我呀、啊、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给大家预告一下，第二天重播是在12:30啊。所以这个新闻媒体啊，有时候他经常造假， 因为我们的话题比较刺激，所以十二点吃完了以后再看。 对对对，免得反胃啊。我跟你说，新闻媒体是经常出摆乌龙。嗯，你知道这摆这个乌龙啊，这个蔚为大观。嗯，最近你这聊聊什么呢？又发现华南虎了。 又是假。 上次周正龙是拍那个照片吗？ 对对对。 这回有录像，我给你们看一下，在湖南有个叫平江这个地方，平江电视台的记者，这可信吧？当时这记者到这个自然保护区去看，你那个导演给我们放一下这个。他说呀，你看见没有？你看没有？当然我还没找着呢，就好像就跟那猫似的，就是那个。哎，据说这记者当时发现，哎呦，他第一反应，他都没有判断明白，就说这是不是老虎？但是出于职业本能，拿起摄像机，咵，你看，拍了大约20秒的录像，看华南虎了吗？老虎， 这是老虎啊！ 这 真是老虎，真是老虎， 没错没错， 真是老虎、 你知道这次的这个反应跟上次华南虎事件不是有人批评说是这个政府部门 对赶快先出来， 怎么不澄清呢？ 对对对， 这回听说人家湖南的林业部门啊，这个挺干嘛的，批出10万，说真有老虎那得调查去是吧，搜查，最后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人家这个林业部门就向社会发出公示，说是假的。 怎么假的？ 老虎是真的， 老虎是真的。啊、说是这记者呀，从什么安徽马戏团牵了头老虎过来，拍了这么一段。哦， 他专门用个老虎放在那里，他来拍。 没错。 哎呦，这真肯花本钱， 跟马戏团合作、哎。说是报道上说他是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是为了出名。 哎呦。你马戏团来这么多首尾，怎么出得了门？谁能够帮你保密呢？这开玩笑。 就是啊，所以那么快就给人抓逮着了嘛？你说对不对？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分析啊？嗯，刚刚有了一个假的，当然周正龙那个他到现在都坚持是真的哈、啊。那个新闻出来，他为什么又弄一个这个呢？ 就那个华南虎出了名了嘛，你知道吧？出了名之后，那么后来这记者肯定想着，我现在找录像活动的。这下不能假造了吧，他就这么弄一弄嘛，所以你不觉得中国现在很多事儿都这样吗？ 要没人说我真以为真的呢， 我 是真的， 一开始都 是这么摇摇晃晃， 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是拯救大兵雷恩这一套，就很容易增加真实感， 对， 摇摇晃晃那种啊。 所以你知道吧，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中国最近特别多这种事儿，就是有一件事情出来，大家发现这个事儿能炒作能出名，后头不就都来了吗？你看，有了芙蓉姐姐之后，就有了国学妹妹了。就你现在搞的 国学妹妹， 你没听过啊？国学妹妹， 妹妹太多了。哎、我跟你说，徐老师，公车妹妹听说过吗？ 对啊， 就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啊。有个网友觉得她漂亮，她拍一个照片放到网上去，火了，几十万人点击，就公车妹妹。 国学妹妹怎么？ 国学妹妹就有一个小女孩嘛，那么跑到孔庙，北京孔庙去，抱着这个孔子像跳舞嘛，穿得特别性感。然后在这个孔庙里面 招文道， 对，没错，四处搞一些这个大家觉得很不雅的动作啊，还是怎么样？这个叫国学妹妹。 哎，这是原来那个什么安迪沃霍 美国的那个艺术家的名言嘛，说在未来的时代，他说未来时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 十五分钟， 二十秒的录像嘛，对，就是成名15分钟，马上就被淹没了啊！ 但是那个北方那个到现在还没结论呢。那个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周正、啊、是叫周正龙吧， 周正龙 为什么那件事情大家这么关心哈、啊、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发誓了，中国人呢、啊、其实非常重发誓这个的、平常你说假话我们无所谓，你的社论啊你什么东西啊我们不 care， 但是如果一个人当着你的面发誓，就是说我要骗你我人头落地，我要骗你我爸爸妈妈怎么样，你就信他了，你知道这是中国人的人格保证的底线，因为我没有上帝，中国人没有说拿了一本圣经说什么 nothing but truth， 中国人是以爸爸妈妈以自己的性命担保，这是最高的，这哪怕是一个人在法庭上这一个人就是绝高的，现在我们知道那个老虎引来至少有两个人愿意断头，对不对？有一个人说要是真的话我就断头，然后那个人说你知道有两个人愿意断头，这个全民族就关注，到现在还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啊，我昨晚上听耶稣说呀，我昨晚上失眠，我看了一夜托尔斯泰福音书，哎，真好真好，托尔斯泰福音书就那个作家托尔斯泰写的福音书，托尔斯泰、 没读过 战争与和平，你要读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到了50岁的时候觉得精神极度空虚，所以他开始广读这个圣经基督教，但是呢他被当时的这个东正教所反对， 对， 但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这理解很靠谱，他就说耶稣就说其中一条，你们不能发誓，说就你们人类啊，你们连让一个头发由灰变黑你都做不到，你能发什么誓啊？那不是你的意志能决定的，就是 对 对。当然，所以说你说有没有宗教啊、有没有信仰，这跟真和假都有关系吧？可是啊，这世界也是很变幻莫测。你也别光说中国，你说造假新闻，现在咱们最火的事情，西藏的这个事件。西方媒体 是 CNN 造假是吧？ 对，不是信耶稣吗？那我给你看几张照片，这些中国网友，我要照我的总结，是在那个陈冠希艳照门事件当中训练出来的识别照片的手段，把西方媒体对这个歪 当做陈冠希的床上来解释。 对对对，你看看这照片啊 ，CNN， 咱们导演放一下，就是说这个 CNN， 哎，这导演怎么回事？导演也歪曲啊，就是说西方部分媒体嘛，不是就是弄出当时好多这个西藏的这个照片来嘛， 对， 然后呢这个中国的一些网友挑出毛病来了，说哎这个哎你看一下，你看说 CNN 网站当中就是他这个照片就没有暴徒向车辆扔石头的，实际上是有的，你再看下一张，你看，就是实际上是说是武警啊救老百姓的，但是呢他那意思武警抓人的、啊、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车你看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 BBC 的嘛， BBC 写的是这什么呢，这个急救，那是个急救车，但是呢 BBC 的图片说明写什么呢， 逮捕 拉萨有很多军队， 对， 然后你再看下边，这就是电视台报的新闻，后边这个啊，后边那警察你仔细看，他长得跟中国人不太像，他是尼泊尔的警察，是尼泊尔警察抓这个藏人的抗议者，但是呢他这个新闻里说什么呢，这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 拉萨的新事件， 就都是咱们网民查出来的， 对，没错。所以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堆，这里面好几个著名的媒体，美国的 CNN， 然后英国的 BBC， 还有德国的这个民进周刊，他的网站都有很多造假的图片，他这个造假方法很多嘛，有的就截图，比如一张完整的图片，本来呢是拍到你刚刚讲那个嘛，暴徒对着那个车扔石头，结果他把这个暴徒扔石头这块给截掉了，你就光看到车，然后地上躺着人，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 从香港八卦杂志学来，当初梁文道的身体在王菲边上就是头被 截掉了，被截掉了，对， 就聊这个太晚了，是不 是？这个一大半就是梁文道的身体啊。 那么所以这回呢，就是这些国际网站呢或者国际媒体呢，全部都被人发现有造假，或者是等于这摔了一个大跟斗嘛，他们。 对对对，当然这个文道的意见，这个我党也很重视。 你哪个党？你是哪个党？ 啊？ 我党你是哪个党？ 我至少是长在红旗下吧。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是他不让我、 被拒绝， 被拒绝， 还是称党 我先向着，我先向、行吗？先向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听到了都。 不是，你说话，我得帮我党说话吗？ 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有新闻了啊，就是这个好像是18个国家和地区，我闹不太清，就是境外记者组织进藏。 对，去拉萨 进行采访， 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是吧？ 你可以这么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党还是很。 我最近看这个最新这个亚洲周刊呢、我就发现这个藏独问题啊，哎呦，他给我讲很多故事，这我这幼稚病我就从来没想到啊。他就说呀，就说西藏问题的确就是北京方面在早期是吧，犯过一些错误，或者是有一些过火的行为，他但是呢也不可忽视，就是因为最近呢出来了一些什么呢，前中情局特工包括英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写的这个回忆录这个书，里边就显示出呢，他从什么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这个强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往往在边疆地区呢都是少数民族，那么这个历史上啊这是有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比如说他讲有的回忆录就谈到这一点，就是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有一个海尔高山营地，不是那个海尔冰箱，海尔高山营地，中央情报局在那儿训练西藏游击队，最多的时候这个西藏游击队1800人，但是你后来发现呢，他是什么目的呢，他是把你当棋子儿去用，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尼克松跟这个就中美建交，他就停止了这方面的活动，把它变，就是说我中情局训练你们呢还有雇佣兵， 对， 就是说你们呢就是骚扰政治上的作用，可是你知道吗，那些西藏游击队包括雇佣兵他们是站在一起的，他们这种就很暴烈，就是想暴力行动，就所以到最后中情局说你们不能搞这个，你知道弄，就他就从这个角度分析，包括说55年的时候逮着俩英国特务，这现在他也出书了，说当时他化妆成这个登山者跑到西藏去活动，其实是呢为这个印度的这个什么情报部门执行这个任务的， 对， 然后给抓住之后审讯的时候他知道有好像起码有2个中情局的特务也被抓了，甚至说达赖喇嘛有一次在，你看他这不是我瞎盖啊，达赖喇嘛有一次在采访当中说1959年西藏康巴族暴乱如果没有中情局帮助是不可能到达那个规模的，但是后来中情局有人说达赖喇嘛记错了， 我跟你说其实那个地方 还挺神秘的啊， 其实那个地方啊它不只是现代地缘政治，它是老早就是已经很复杂了，就英国人一开始英国人一占了印度之后啊，因为那时候俄罗斯帝国就沙皇时期也很厉害嘛，也一直往中亚发展，当时19世纪中亚有个很有名的东西叫做 Great Game， 就大竞赛，什么叫大竞赛呢，就是俄罗斯帝国跟大英帝国两个帝国要在中亚抢地盘啊，就那个时候呢他们盯准了两个地方，其中打到最后的时候斗到最后就斗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现在新疆蒙古，一个就是西藏，这两块地方是大家都派人进去搞，复杂的一塌糊涂， 真是。 然后呢是等到了二次大战这两个都差不多英国也完蛋了嘛，那个帝国这时候就换人上场了，就是美国来了， 英国的就由美国接了， 对，美国来接了，然后当然英国还是跟着美国一起干，然后呢那时候更复杂在哪，因为印度独立了嘛，那么印度到底是什么立场呢，印度跟英美有什么关系呢，苏联跟他们什么关系呢，他们不一定总是对抗，有时候是图安联盟，有时候今天我跟他一起斗你，你跟我怎么样斗他，你别忘那时候更复杂在什么地方啊，那时候中国还有国民党，就49年前了，还有国民党， 对对对对， 国民党有盟藏委员会，这帮人又跟共产党的人又在那斗，然后西藏本身势力也是很复杂的，西藏上层政府不是全部人都听达赖的， 是是是， 他后头还有一帮子，下头一帮，然后彼此斗来，太复杂了那个地方。 复杂。 最近有个电影嘛，反正叫《维斯风云》啊什么，就是讲有一个美国议员，就是他基本上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 对， 然后在美国找到钱，开始只是几百万，后来到上亿，就是帮阿富汗的游击队 对， 买那个叫什么刺针，那个 刺针导弹， 打苏联的直升机。 对， 就他一手就是这些把几十架苏联的直升机打掉以后，使得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站不住。 对， 这是苏联最后一次战争。他退回去以后没多久，苏联就瓦解掉了。 对。 而这批人留下来，后来就变塔利班。 对，没错， 这是恐怖分子，这全是中情局训练出来的。 这美国呀，就咱这看美国电影都学会了，就是他这个内部也很复杂。你像他就说，比如说对那个车臣那边那个武装，包括科索沃什么叛军啊，但美国可能从政府表态上讲，那是恐怖主义。可是实际上呢，他这个内部有着千丝叫迂回曲折的这种支持。哎呀，我觉得有些时候挺惨的，就说这个大国呀。他利用你，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说你就是个棋子啊？我看了一个故事，就是老挝北部的苗族军，苗族游击队，当时是为什么呢？就美国打越战的时候， 他培训他们， 他为了截断这个北越的这个渗透南越，所以呢，他就苗族在老挝北部住在一个叫什么古坛高原上的苗族人，叫什么王宝啊，好像首领，然后就美国就支持他发展武装。最大的时候，这个苗族军队你知道39000人，可是呢，后来越战打完了，他撤了， 就不管了， 撤了就不管了。哎呦，这帮苗族军队人越打越少，你知道到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就这个王宝啊，这宝哥呀，到最后不得不用13岁、14岁的小孩儿 对 去打。就是说，现在南亚那对东南亚那边不是有那种叫儿童军吗？ 对， 说他就是最早起源的。 而且你知道这人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吗？就苗族游击队里面的一个领袖，就是那个宝哥，后来跑到美国去嘛，就因为这边都输光了嘛，那么终于跑到美国去。跑到美国去之后呢，结果到去年的时候年底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现在美国不是跟越南好起来了吗？那么越南政府就说这个人啊，当年啊，这个还有不是老挝啊，说这个人啊，当年啊是想颠覆我们政府的。说是个叛国分子，说还老躲在美国你们那儿呢，结果美国就说哦，那个当罪犯抓起来了。 哎呦，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我跟你说，哎呀，如出一辙。还有一个叫哈扎尼的，你知道吗？我就学了好多这种少数民族，伊拉克的那个库尔德人，你知道吗？就是 对他们也 库尔德人认为的民族英雄叫哈扎尼，就是当年美国利用你，一会儿让你反苏，一会儿让你反伊拉克。然后到最后也是 还答应他将来你建国嘛， 打得残兵败将。后来这个哈扎尼也是跑到美，最后晚年流亡到了美国好像维吉尼亚州， 对，就是 CIA 在的地方，就是 FBI 都在维吉尼亚。 已经死了这个人，前些年临死之前向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就是控诉，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多次被美国的这种出卖，一次次的这种出卖，一会儿反苏，一会儿反伊拉克，就是所以我发现这种 我 咱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局势太复杂，我搞不清楚，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来看总是有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国际上的力量，他们支持的藏族独立的倾向，削弱你中国的整个国家的力量。 对， 这个是一个地缘政治，这个是个无情的现实，包括现在发生的事情都跟这个有关。 他们说有一种，就现在世界上有一种修理中国的态势。 对，这台湾不叫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吗？ 对， 也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这是很明显。第二，现在发生的事情，很多人使用暴力，警察去管他们抓他们，就是说任何人这样使用暴力破坏法律都是不应该的。最近那个康巴的康定情歌那个地方，康巴又杀了武警，就他们非常强悍的。所以这种事情哈，说是为了少数民族政策要忍让，说现在很多报道出来说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依法执法，其实这个是照我讲不应该，就不管是汉人也好藏人也好，在法律上是应该平等的，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但第三，不管你怎么强调前两点，但是你要是不认识到藏民当中存在着很大的一种反，就是说不满的情绪，这个基本事实。你如果只强调这个前面，就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前面两个因素出来的，我觉得就会重蹈前些年对台湾政策的覆辙。前些年台湾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怪一个李登辉，说大部分的台湾同胞衷心向往着祖国统一，就是一个李登辉在捣乱。你今天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个达赖在捣乱，全部的西藏人民都是和谐。就是我觉得你把前面两个大原则我们一点都不能否定，但是如果只强调这个，你把第三个说我们的对西藏的工作就没有任何可以检讨， 就是这个藏民当中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 就你要检讨，这不一定某个人的错、 这个、 但是你得正视这么一个问题。 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坦白讲说下去非常复杂，什么叫才叫做对西藏好呢，我觉得 是一个大原则，你说对不对？前面两条管。 但是呢，我觉得反过来啊，我觉得我们过去讲少数民族政策，我们关心的是对那些少数民族聚集的聚居的地方，比如说西藏，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忽略了一点什么呢？就是反过头来对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我们该做点什么？我这话什么意思呢？你看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怎么样啊？比如说有的比较做得好的，或者少数文化地方做得好，像加拿大。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 OK， 他不是有个魁北克省老要闹独立吗？那怎么办呢？那个是法语区嘛，那边老标榜我们说法语的跟你们说英语的不是一个档次，我们比较高档，如何如何。 塞琳迪亚就是那里。 对，没错。那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在整个国家说英语的地区好好去介绍法语区那边帮人在讲什么话，大家呢，而且中学呢，他们加拿大是这样的，就是中学的时候大家可以双语选修的，就是说你英语一定要会了，但是你可以在中学一个说英语区的人也可以去学法语， 多元文化。 对，我觉得中国啊，现在我们都说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一个国家， 我们56个民族56朵花嘛。 你坦白讲，问我们汉人啊，比如说我自己是汉人，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有多了解？ 我知道才大 这个，所以我最近也是看一个评论就讲啊，除了经济上支援各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心灵力量。 对， 就是他们的心，比如说藏传佛教啊，这种融合，而且是多元文化， 这才是解决对方外帝国主义的最根本。 没错。